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63集，浩劫终末。 糟糕，被发现了！ 望着前方那些身着深蓝色制服的人影，江瑶心中警钟大作。虽然那些人影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但江瑶还是能明显感觉到对方所投来的冰冷目光。 只要一出结界就会被他们逮到，但不出去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到底该怎么办？ 江瑶抬头看了眼被逐步压制的咒船结界，矛盾的是，即便他们能侥幸避免咒船结界的传送，但恐怕在结界被电网击溃消散的那一瞬，外面的那群人便会一拥而上，到时候他们两个就算是插翅也难飞。 哼，请君入瓮吗？还真是军机部的一贯作风。 饕餮冷哼了一声，面对着进退两难的绝境，此时的他倒是显得不慌不忙。只见他悠哉悠哉地踱步着，有意无意地拦在了江瑶面前，将外围人影的视线阻隔了开来，随即又摆了摆手，对着前方隐藏在阴影中的部队调侃似的开了口。 哟呵，还真是巧啊，没想到在这种荒郊野岭都能碰上军机部的特别部队。 失敬失敬，饕餮笑着说道。 我说你们穆部长最近身体可好啊？ 没有回应，阴影中的人影像是集体耳聋了一般，无视着江瑶的调侃，只是沉默而冰冷地注视着结界内的饕餮。 哎呀呀，我都差点忘了，你们部队从来都是这种哑巴风格。 饕餮耸了耸肩，一副无奈的样子。 那我就不绕圈子了，我来这儿只是为了调查点事，和你们井水不犯河水，能否请你们借过一下呢？ 阴影中的人影依然沉默着，但却开始有了行动。不过江瑶很快注意到，那些人似乎并没有一言退去，恰恰相反，人影反而越聚越多，来者不善的气息充斥在四周，迅速将饕餮与江瑶重重包围。 哎，我就知道问了也白问。 饕餮摇摇头，轻轻叹了口气。 虽然我不愿与你们动手，但我也不能由着你们对这小子出手，要是你们不让，那我也只能失礼了。 凛冽的寒风卷起似有若无的杀气，冲天而起。在饕餮扬起手的那一瞬，江瑶明显感到结界外的那些人气场突变。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对方已经摆出了攻击阵型，战斗眼看着将一触即发。但就在这时，一阵突兀的呼啸随着一只法术光剑突然从远处直飞而来，一头扎在了人影前方的黑色电网之上。刺眼的电花霎时爆发在包围的人影前方，而这突如其来的闪光也令那些人的动作出现了些许的迟疑，但这点迟疑的时间对于饕餮来说却已是足够。就在下一刻，那道阻拦在江瑶前方的黑色电网便被一抹飞掠的赤色光影拉开了一道口子，而原本被压制的咒船结界光魔也在电网出现波动的那一瞬再次暴起，加速朝着上方迅速封顶。 还愣着干嘛？跑啊！ 饕餮的声音把江瑶从震惊中拉回现实。江瑶猛地回过神，随即不再犹豫，拖着濒临极限的身体咬牙朝着那道电网缝隙狂奔而去。而结界外的那些人影似乎也终于缓过了神，转身对着江瑶跑来的方向围了过来。但没走两步，他们又像是猛地意识到了什么，抬头看了一眼逐渐暗淡的黑色电网与即将封顶的咒船结界，在短暂的权衡后，他们随即抛下了江瑶，开始纷纷施展咒语，将断裂的电网逐步修复。 还差一点，快快啊！ 眼看着前方的黑色电网快要再次归拢，江瑶的双眸也在焦急之下掠过一丝猩红。三米，两米，一米，就在电网合拢前的那一刻，一只有力的手臂突然从电网外伸了过来，将江瑶一把拉了出去， 归于完整的黑色电网再次爆发出强大的能量，但此刻的电网却似乎已经阻止不了即将完成的咒传结界。在法术与法术的碰撞下，结界内的山体开始纷纷开裂，逐步崩塌，橙红的岩浆从山体内喷涌而出，伴随着股股炙热的气息从结界中心扩散开来。出乎意料的状况令结界外的那些人影脸色大变，在眼前的性命危急之下，他们不得不撤下了阻碍着结界的黑色电网。而就在电网消失的那一瞬间，咒传结界终于封顶，仅仅一眨眼的功夫，前方的整座山体连带着翻滚的岩浆在一道白光中消失无垠，只留下一道宛如陨石坑般的巨大盆地，在尚未散去的热风中静默着，沉寂着，仿佛半秒前的浩劫只是镜花水月一般，再无任何踪迹。江瑶面色惨白地咳嗽着，转头看了眼后方消失的咒传结界，随后又将视线移回了眼前这名正背着自己穿梭于树林的红发男子，心中长舒了一口气。只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并不能抵消他迅速流失的体力与糟糕的精神状态，在接连的浩劫之后，他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 刚才谢谢你。 江瑶强打起精神对饕餮道了声谢。 口头谢有什么用？你能不能做点实际的来报答我？ 饕餮呵呵一笑，开口嘲讽道， 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呢？只要我能办到，且不违反法律公义，我一定办到。 江瑶点了点头，认真说道， 放心吧，这件事不违法，而且只有你才能做到，但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我需要时再告诉你。 饕餮头也不回地说着。江瑶不知道此时的他脸上是什么表情，只是隐约感觉到饕餮的语气中似乎隐藏着某种别样的意味。 对了，话说回来，我们现在去哪儿？那些军机部的特殊部队会不会追过来？ 江瑶想起了什么，连忙再次转头看向后方。 那帮家伙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我们现在得去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相对安全的地方？ 没错，看，他们来接人了。 饕餮笑了笑，没有过多解释，只是平静地注视着出现在树林前方的那几道身影，终于停下了脚步。 他们是？ 江瑶此时也发现了前方的影子，神经顿时又紧绷了起来，但他随即便看清了那些身影似乎并非灵域神识，尤其是向他们走来的那道娇俏少女看起来尤为眼熟。 她是圆圆？ 江瑶惊讶地望着那名身着苗人服饰的红衣少女，发现对方还不止一人，身后的数道人影中，那名作为长幼族长的苗人老者也赫然在列，只是此时的他脸上不再是那种带着警惕的神情，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坦然。 之前的那只法术光剑是你干的吧？虽然是多此一举，但也还是谢谢了。 饕餮放下了背上的江瑶，转身对着走来的圆圆说道， 哼，少自作多情了，本姑娘我只是为了我们的结界能完成，才不是特地为了救你们呢。 圆圆小嘴一嘟，不屑地白了饕餮一眼。不过她嘴上虽然呛着人，但转眼一见到江瑶那副快要面白如纸的惨样，倒也顾不上斗嘴了，连忙上前扶住了她，并且招呼着其他守卫前来帮忙。 你这小子这种身体还能逃出来，命还真大呀。 面对着先前从他们村里偷偷溜走的江瑶，圆圆这次倒并没有开口斥责，反而是江瑶感觉有些过意不去，一边偷瞄着苗人老者的脸色，一边将求助的目光投向饕餮，只是后者压根没理他，而是笑着走向了前方的苗人老者，开口调笑道， 哼，千算万算那地方还是没保住啊。我说你其实早就猜到那活尸的身体里藏着什么了吧？要是你们早点告诉我，我们的调查也不会兜兜转转走那么多弯路。 禁地里的东西 关系到我们全族上下的安危，我又岂能随意告知他人？ 老者摇摇头，平静地说道， 但事到如今，一切都结束了，凌玉台他们找不到证据，也就无法随意进我们村搜查，你们只要在长佑村的范围内，就能暂保安全，跟我来吧。 说着，老者便转身带着众人走向前方树林。江瑶抬起头，发现不远处的山间里，一道村庄在前方若隐若现。那正是他先前拼死逃离的长佑一族聚集地，长佑村。江瑶望着老者的背影，虽说如今被人所救，但先前埋藏在心的疑虑依然如鲠在喉，这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微妙。在斟酌了片刻后，他终于小心地再次开了口。 您就不问我之前为什么要从你们村逃走吗？ 你要逃总有你的理由，当时软禁你也是无奈之举，也希望你能理解。 老者一边行进着，一边淡然地说道， 而你既然已经见过那禁地里的东西，那想必也明白我们当时为什么要软禁你。原本只是打算暂且留你一段时间，却没想到你竟然会反应如此激烈，还跳窗逃走。 当时我是在一个人的帮助下逃走的，一个留着长发的矮胖男子。 想起那名蒙骗了自己的吴老六，江瑶的心中顿时五味杂陈。 那个人号称是在山里被你们掳走关进牢房，这是真的吗？胡说八道，我们长佑一族既然能常年生活在这儿，一些现世的基本规矩还是懂的，我们绝不会对人类出手。 圆圆怒了，义愤填膺地说道， 那家伙是自己私自闯入我们村，还打倒了我们的守卫，偷了衣服，他才是作恶的家伙，不会对人类出手吗？但为什么我会在你们房间里发现这个东西？ 江瑶说着，从衣袋中掏出了先前在老者房中发现的下颌骨，这玩意儿当时被江瑶当作证据随手揣进了兜里，而如今在饕餮也在场的情况下，他也不打算再隐瞒，打算直接开诚布公。 请告诉我，这下颌骨到底是怎么回事？